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宗主所为何来？ 阿乔，你可真是无情，人家为了你差点丧命于桑景行手下，你一出口却还是冷冰冰的燕宗主。 你都记得， 白日里匆匆一会，沈乔本已做好他完全失去记忆的心理准备，谁知对方这一开口，好像跟从前也没什么两样，人不由愣了一下，手中动作跟着微微一顿。便是这片刻之间，对方的手指已经点上他的肩膀，沈乔软软倒在燕无师及时伸出来的臂弯里。 嘘，别紧张，带你去个地方。 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又点了沈乔的哑穴，春水指法娴熟无比，哪里有半分武功大减的迹象。沈乔自忖戒心不低，却不知为何就着了道。还没等他来得及懊恼，燕无师已然将人打横抱起，从客栈屋顶飞向另一处，身形几个起落，翩然矫健，黑衣与夜色融为一体，即便手里多了一个人，也丝毫不妨碍他的速度。客栈里还有个宇文颂，沈乔说不出话，但燕无师居然像是能够读出他的心声。 宇文家没了宇文宪之后，已无可虑，除了宇文晕非要赶尽杀绝之外，谁也不会将一个宇文七郎当回事。就算想讨好皇帝，带了他回去，也无甚大用。 言下之意，宇文颂是安全的。一听这番话，沈乔就知道对方压根就没有失去记忆，更不要说性情大变了。只不知这中间出了什么变故，他又为何与广陵散言笑晏晏？许多疑问非但没有随着燕无师的重现而消失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燕无师并没有解释的意思，起码没有在眼下解释的意愿。他抱着沈乔在人家屋顶上飞来飞去，片刻之后，人就已经离方才的客栈老远。虽然身体不能动，但眼睛总算可以看。过了一会儿，沈乔赫然发现燕无师的目的地好像正是他们白天来过的皇家。 我们去看一场好戏，不过你不准乱动，不然以后就不带你出来玩了。 他的语调很轻松，更像哄小孩似的，饶是沈乔脾性再好，也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皇家不是小门小户，门里门外都有护院看守巡逻，但这些人的武功自然还没有到能发现燕无师的水准。燕无师抱着沈乔一路如入无人之境，跟在自家后院游走也没有什么两样了。沈乔注意到他落脚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白日里举办寿宴的园子后院。先前沈乔在假山处遇见广陵散和燕无师两人，这院子则要绕过假山再走一段，应该就在后院池塘附近。燕无师没有像方才那样停留在屋顶，而是选择了池塘旁边一处草木茂密的地方，这里正好在墙角边上的死角，借着廊柱阴影和草木的遮蔽，完全可以将身形挡得严严实实。以二人的武功，自然能够调整好呼吸，不予被人发现。他们紧靠着墙壁那头的屋子，正亮着烛火，明灭摇曳的微弱光芒透过窗户的缝隙露了出来，一并传来的还有细碎的说话声。沈乔不知道燕无师带自己来这里听脚壁的目的，等了一会儿，人家似乎也没有解开穴道的想法，他只好竖起耳朵去倾听房中的动静。说话声很小，但运起内力的话还是能听出一丁半点的。一人粗喘，见或伴随着些调笑玩弄之语，一人呻吟，声音婉转迎合。沈乔固然不曾经历男女情事，但没吃过猪肉，总也知道过猪的名头，听见这里头的动静，哪里还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道门讲究洁身自好，但若想双修，也有双修的道法，与此并无特别明显的禁忌，与佛门一定要戒色戒婚不同。但明白是一回事，亲耳听到人家行云雨之欢又是另一回事。 或许有些人会以听别人床第之事为乐，像沈乔这种谦谦君子却不然，他当下就浑身不自在，恨不能立马冲破穴道转身就走。好像察觉了他的想法，燕无师又从背后锁住他两处药穴，彻底杜绝了沈道长的意图。 淫者见淫，清者自清啊，沈道长。 燕无师好整以暇的语调通过传音入密进了沈乔的耳朵，让沈乔颇为无语。此时屋里好事正酣，女子一丝不挂，玉体横陈，修长双腿攀附在男人腰上，柔弱无骨，令男人更是爱不释手，加快了耕耘的节奏。春夜清寒，但沈乔如今内力逐渐恢复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畏寒，便只着一身道袍。此时隔着薄薄一层料子，燕无师的温度仿佛直接运在肌肤上，滚烫灼人。沈乔因被点了穴道，浑身无法动弹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听。燕无师将他安置在墙边，自己则在身后抵住对方，看似在支撑对方重量。但里头正在翻云覆雨，他也没闲着，原本拦住沈乔的手臂开始慢慢游走，一面还在沈乔耳边低语： 阿乔，我看他也未必如何销魂，不过中人之姿而已，你的腰比他还细呢。阿乔，你在发抖，是不是穿的太少了？你松手我就不抖了。 燕无师咬着耳朵，语带笑意，几乎将沈乔整个人都困在怀里。沈乔暗暗生气，也不知是在羞恼还是尴尬，脸上也越来越热。屋里头的对话还在继续。 姨娘，姨娘，你虽然年纪比我大一些，不曾想脱了衣裳却如此的销魂。早知如此， 早知如此便怎样。 早知如此啊，我自然就早些把你拐上床了。你家窦帮主的床上功夫比起我来又如何呀？ 那女子的声调有些嘶哑，却反而平添一丝妩媚，而男子说出窦帮主三个字，沈乔顿时警醒，不再理会燕无师的调戏，全神贯注倾听二人对话。燕无师暗道可惜，倒也没有继续动作。 你少胡说八道，我与他并无半分暧昧，如今若不是与你一见如故，又如何会做这种事？你当我堂堂六合帮副帮主竟是自甘下贱的货色吗？ 竟是六合帮副帮主云拂衣。 沈乔先前便觉得女子声音有些熟悉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，直到此刻对方自报家门，方才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对方可不就是曾经在出云寺有过一面之缘的云拂衣吗？男人见他语带薄怒，连忙陪笑： 哎呀，哎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了。你别生气，我对你也是此情可见的。好了好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余娘莫要再起了啊。 我可来了。 讨厌。 这男人的声音比较年轻，肯定不会是今天刚刚举办过寿宴的皇家主人，有可能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。皇家虽然有钱，在本地也算名流世家，但在武林中地位却是一般，家传武功更是平平。云拂衣缘何会出现在这里，与之有所牵连？退一万步说，燕无师带我过来听了半天壁角，总不能是为了见证这一对男女的情爱吧？ 但燕无师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，对方再次拦腰将他抱了起来，在园子里兜兜转转， 穿过假山，又来到园子的灶房。三更半夜，这里自然静悄悄的，没有炊烟，也不会有食物的香味。事实上，除了方才那对跑到园子来偷情的男女之外，黄家人基本都住在隔壁的主宅，那里也有灶房，主人家和女眷还有自己的小厨房。白日里举办寿宴，也是从外面酒楼叫菜，这里的灶房等同摆设，更加罕有人质。燕无师将沈乔放下，又解开他的穴道。沈乔恢复自由，自然不可能大喊大叫，又或转身就跑。此时他已觉得对方带自己来此大有用意，便跟在燕无师后面推开灶房的门进去了。 你发现了什么？ 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可见很少用过。 长久没人用过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，一进来却没有半分尘土气，不觉得奇怪吗？ 也对，是否说明这里常有人进来？ 不错。 他来到灶房下面，不费吹灰之力将铁锅拎起，下面却不是常烧柴火的灶台，而是一个黑洞洞的入口。燕无师按住灶台翻身跃下，沈乔紧跟其后，双手撑住石壁边缘。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条很深的暗道，没想到刚跃下便到了底。看来下头修了间屋子，有点像地窖，只是没阶梯。一点火光亮起，是燕无师手中的火折子。沈乔四处打量，不由面露惊异。这间暗室并不大，顶多相当于一个厅堂，但除了他们下来时的这面墙壁，其他三面都整整齐齐摆靠着许多兵器，有长矛、长刀、弓箭，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打造兵器的木料、铁料俱是上乘。粗略计算，这里所有兵器加起来拢共快要一两千件，哪怕皇家再豪富，雇的护院保镖再多，这也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需求，哪怕用来攻打这座城池都绰绰有余了。 皇家想要造反？ 方才与云拂衣在一起的那个人叫黄格飞，是黄西道的次子，黄家长子多病，这次子将来应该是要继承家业的。 两人循着原来的路出去，又将铁锅放回原位，他们就像从来没来过这里，一切毫无痕迹。出了皇府，两人朝客栈的方向而去。汝南有宵禁，但对燕沈二人来说，宵禁形同虚设，他们自有千万种办法不与夜巡兵卒碰面。沈乔此时有许多问题，彼时更加如丝线缠绕，纠结不清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